010-6021-9900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对于很多以车代步的白领来说呢，平常我们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环境当中，身体很容易过度疲劳，特别是上班下班，如果路况不好，遭遇堵车什么的，就会产生各种就是焦躁的情绪，所以开车族的身心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刺激。希望大家呢拥有一个健康的胃，适度的运动和愉快的心情都是不可少的。建议各位车友呢每天抽出半个小时来运动，推荐你跑步、快走、爬山、跳绳之类的有氧运动。不知道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项运动呢？欢迎通过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养生妙招。 兰大学研究发现，脱发的人呢不容易得心血管疾病，九成脱发呢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。雄激素分泌多的话呢，体内的胆固醇分子呢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面，就更长寿了，而且会更聪明哦。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。虽然说那么多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不脱发呀。 怎么呼吸，只能够躲在自己的空间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关心，转过头看看外面的风景，有我在阳光下等着你。快来到我这里，看见蓝天就忘掉了忧郁，就来到我这里，微笑让心情变得很干净。快来到我这里，跟着风吹的方向去旅行，看世界用最快乐的眼睛。 Come to me， 你有无法抗拒的忧郁，虽然天气晴，心里在下雨，看着来了往往的人群，世界很拥挤，该怎么呼吸，只能够躲在自己的空间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关心，我都看看外面的风景，有我在阳光下等着你。快来到我这里，看见蓝天就忘掉了忧郁，就来到我这里，微笑让心情变得很干净。快来到我这里，跟着风吹的方向去旅行，就来到我这里，看世界用最快乐的眼睛。 Come to me， 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，从70后到95后，中国女性越来越追求事业发展，独立意识在95后女性中尤为突出，近八成向往经济独立女强人，或者是独立独行酷女人。与此相对呢，同龄男性观念呢更传统，71%受访男性认可女性贤妻良母的形象，但是当另一半在事业上升期的时候呢，也有59%的95后男性呢表示愿意拿起奶瓶回归家庭。对此你想说什么呢？ 我不希望为我们的双击技能爱我吧，我是变态，把酒请不请。 十秒钟，你瞬间大叫完毕，三分。

你有没有想过你71岁会怎么过呢？有个71岁的老奶奶叫阳光，是一位淘女郎，你没有听错，她一天要拍150套衣服，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9点。除了接拍淘宝订单呢，阳光奶奶还接拍电视剧广告之类的，目前已经拍了30几部影视剧了。阳光奶奶说，相比之下淘宝的拍摄就显得轻松简单了，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喜欢拍照了，因为每天都能穿很多好看的衣服。精彩的人生总会是有100种不一样的精彩。

实的意义。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有时候爱情 不如和你喝咖啡 有趣。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 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，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。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不分开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对了叮当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